愿以心痛苦，不装饰你的梦，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，宁愿我归出，休话归去，像刚消失那阵风，别再伤我心，他伤得那么重，像块冰碎开。